马加伯上第七章。151年，色楼科的儿子德莫特留逃离罗马，带着少数几个人在沿海的一座城登陆，在那里称王。当他要进入祖先的王宫时，他的军队将安提约古和李西亚逮捕了，要给他借来。但他一听说这事，就说，你们不要让我见他们的面。军队便将他们杀了。德莫特留于是坐上了本国的王位。那时一般无法无天的以色列人，以想做大司祭的阿尔基木为首，竟来到王跟前控告自己的百姓说，犹大和他的兄弟们杀害了你所有的朋友，也使我们离开本国。现在请派遣你信赖的人去看看他们加于我们及王国的一切破坏情形，然后对他们和他们的助手处以惩罚。王便从自己的朋友中选了巴基德，他原是河西的总督，国家的一位要人，且忠于君王。王派他与恶棍阿尔基木同去，且委任阿尔基木为大司祭，叫他向以色列子民复仇。他们带着大军动身到了犹太地，就打发使者向犹大及其兄弟们和谈，欺骗他们。不过他们并不理会那些人的话，因为已看出他们带着大军而来的用意，无如京师团竟集体去见阿尔基木和巴基德，要求公正调解。其次，在以色列平民中，首先是哈希代人来向他们求和，因为他们想，来者是位亚兰后裔的司祭，他虽然带着军队，但绝不会加害我们。阿尔基木遂向他们说了一些亲善的话，还发誓说，我们绝不谋害你们及你们的朋友。他们便信了他的话，哪料想阿尔基木竟捕去他们60人，在一天之内将他们都杀死，应验了经上这句话，在耶路撒冷四周，他们分散了你圣者的肉体，清流了他们的血，无人埋葬。于是恐怖战栗笼罩着整个百姓，遂说，这些人没有真理，没有正义，违犯了盟约，背弃了发过的誓言。那时巴基德从耶路撒冷出发，在贝特斋特安营，打发人将许多逃来跟从他的人和一些平民拘捕杀害，投在大坑里，然后把这地委托给阿尔基木管理，又给他留下军队协助他。巴基德就回到王那里去了。阿尔基木仍为做大司祭而活动，那些扰乱自己百姓的人都同他联合占据了犹太地，在以色列中酿成大祸。犹大见阿尔基木及跟从他的人对以色列子民所行的一切比异民还坏，便出巡犹太四境，对叛徒采取报复，阻止他们到乡间去。阿尔基木一见犹大和他的同伴力量强大，自知不能抵抗，就回到王前控告他们许多罪行。王的一位名将尼加诺尔很仇恨以色列人，王就派遣他，命他去歼灭这百姓。尼加诺尔率领大军一来到耶路撒冷， 便派人去见犹大和他的兄弟们，诈言和谈说，愿你我之间没有战争，我愿同少数人来与你们和平会面。于是尼加诺尔去见犹大，彼此和气地请了安，可是敌人已准备好要劫持犹大。犹大一知他来意不善，就非常害怕，不愿再见他的面。尼加诺尔知道自己的计谋已被识破，就出去在加法萨拉玛对面和犹大交战。这次尼加诺尔的军队死的约有500人，其余的人都逃到达卫城里。这事过后，尼加诺尔上了西庸山，有几位司祭和几位民间长老从圣所里出来，和颜悦色地向他请安，并将为君王所献的全燔祭品指给他看，但他对那些人却加以轻慢、嘲笑、亵渎，还说了一些傲慢的话，且又愤怒地发誓说，犹大和他的军队若不立即交在我手里，当我平安回来时，必将这殿宇烧毁。以后气愤地出去了，司祭便进去站在祭坛及圣殿前哭泣说，主啊，是你选择了这地方，使他因你的名而得名，作为你百姓祈祷呼吁的殿宇，求你在这人和他的军队身上复仇，使他们死在刀剑下。你要记住他们的亵渎，不容他们存在。尼加诺尔撤出耶路撒冷，在贝特和龙安营，在那里有一支叙利亚的军队与他会合。犹大率领3000人在阿达撒安营。犹大祈祷说，主啊，当亚述君王的兵士说亵渎话时，你的天使出来杀死了他们185000。今天你也在我们面前同样歼灭这支军队吧，使其余的人知道他曾咒骂过你的圣所，请按他的恶行处罚他。阿达尔月13日，双方军队交战，尼加诺尔的军队溃败，他自己首先阵亡了。尼加诺尔的军队一见他死了，就弃甲逃走，犹太人追赶他们有1天的路程，从阿达撒一直追到格泽尔，还在他们后边吹角为号，使四周的犹太人都从各村镇出来包围他们。于是敌军互相践踏，都丧身刀下，一个也没有留下。犹太人得了战利品和赃物，砍下尼加诺尔的头和他傲慢伸过的右手带回来，悬在耶路撒冷附近，百姓非常欢喜，庆祝那一天有如喜庆的节日。于是规定每年阿达尔月13日为庆日，犹太地遂平安了一个时期。